在上周的节目当中，贾俊先生谈到了，虽然名字叫做半亩园，但是半亩园应该本身非常的大，而且功能特别全。不管都包含了什么样的功能，作为半亩园来说，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关注点，就是欣赏。那么该如何欣赏中国古代园林呢？主讲人贾俊先生也给出了提示，在园林里首先要关注的是园林里面的庭院空间，然后呢就要看一些主要的景观要素。我们通常会说园林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有四个，一个呢就是所有的建筑物，这就包括了亭台楼阁、厅堂水榭，其次啊就是看假山，然后呢就是水系。在贾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也初步的了解了半亩园的整体构造，还有一些亭台楼阁，看了水池，进了书房。作为园林来说，假山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走进半亩园之后，假山很快就要出现了。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著名学者贾俊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座中国古代园林的故事。 半亩园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亭子，看上去不起眼，但实际上这个亭子的旁边呢，有高大的树，有竹子，还有什么呢？还有一湾小的溪流。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亭子实际上呢，是绍兴南亭的一个缩影。因为南亭序里面说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青牛集团，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所以他这里面也是这样挂的。这副对联呢，是从南亭序的那个字帖上面抠下来的字儿，重新组合而成的。明镜喜欢下棋，经常跟他女儿在这个小亭子里面来下一盘，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半亩园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水榭，它的形状呢像是汉字的那个凸字形，就是长方形的平面再凸起来一块啊。这里面所画的场景就是林庆坐在这个一个榻上，两个画家正在给他画像。这也是整个《红雪姻缘图记》这本书里面的最后一张图画，因为画完这张画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这个水榭起名叫玲珑池馆。在这里面我们也发现，所有半亩园的建筑物都是非常典型的北方建筑的形象，比较平缓，而不像苏州园林那样翘脚飞檐，显得那么的这个灵活啊。这也是南北方园林很大的一个区别。在半亩园的北边还有一个院子，这里面专门设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小轩，起名叫拜石轩，来源于北宋著名的书法家米芾看见石头就下拜的那个故事。因为林庆本人呢是石头的爱好者，在这里面收藏了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比较小块的造型很奇特的这个石头，包括从云南的石林都还搬了一些石头过来，包括有这个太湖石，还有这个安徽的灵璧石啊，这个东北锦州的锦川石等等啊，这里面放了很多。他挂的对联呢，也是借了李渔和米芾这两个历史人物来渲染这个文化的意境。半亩园最北边的另外一座书房，起名叫琅环妙境。琅环这两个字呢，来源于古代的神话传说，据说是这个天帝在天上面藏书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他们家在这里面主要用来收藏书，总数呢有85000册之多啊，这是非常惊人的。大家可能看过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啊，里面这个姑苏慕容氏，她有个姑妈叫王夫人啊，他们家有一个收藏武林秘籍的地方叫琅环福地，其实跟这个琅环妙境是一个意思。当然这个我绝对相信林庆的这个书房里面没有任何的武林秘籍，因为看不出他有练武的这个痕迹啊。但他很多这个书的版本是很珍贵的，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这个藏书的地方。琅环妙境这个书斋留下来的老照片啊，上面挂的对联是万卷藏书遗子弟，一家终日在楼台。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其实会认为这个家族里面最宝贵的资产呢，倒不是那些金银财宝，也不是花园，也不是这些文物，而是书。之所以能够绵延这么多代，保持一个鼎盛的状态，和他们一直注重文化这个传承是有关系的。我讲过，他曾经把当年在清江浦总督府花园的两个这个小建筑搬到了半亩园来啊，其中一个就是长春亭，也是表现出对自己以前官僚生涯的某一种纪念。我们还特别需要说一说半亩园的假山。大家知道园林里面虽然有四大要素，但是对于造园来说呢，最难的那个环节不是盖房子，也不是栽花种草，而是叠假山。古人看一个园林 水平高低的话呢，除了看它的空间院落之外，最主要就是看它假山叠得好不好，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它需要通过天然石块的组装来完成一幅立体的山水画，非高手名将不能完成。所以古人呢，经常把这个造园师起了一个别号叫山子匠，其实就是强调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用来叠假山。那么假山我们知道是通过不同类型的石头组合而成的，大家去江南园林参观印象很深，它里面最主流的这个假山的用石是所谓的太湖石。太湖石呢，后人总结它的特点四个字，瘦皱透漏。往往它这个造型这个比较纤细，上面有很多洞啊，里面又是这个空的。据说那个好太湖石从下面点一炷香，上面所有的孔都可以冒烟，就特别特别的这个灵透。那么这种石头呢，北方不产，皇家园林可以通过某些办法从江南运一些石头过来。比如当年北宋时期，宋徽宗在东京开封营造艮岳，就搞了一个工程叫花石纲，就是专门运这个太湖石的啊。后来康熙乾隆南巡呢，也搞了些石头运到北京来，但是呢，毕竟数量有限，所以在北京呢，有一种石头呢可以替代这种江南太湖石，被称为叫北湖石或者叫西山玲珑石。它产在房山地区，不是在那个水里面挖出来的，是在土里面埋的。它的造型呢也是比较圆润，有一点像这个江南的这个太湖石，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呢，区别还是很大的。太湖石颜色发苍白，而这个北方这个湖石呢颜色发黄，而且里面它是实心的，它其实并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洞，表面这个孔呢非常多很小，有点像那个蜂窝煤烧完之后那效果啊，就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呢倒也比较玲珑，所以经常就拿它来作为太湖石的替代品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两种石料园林里面也比较常见，一种是黄石，比较成块的黄颜色的石头，还有一种叫青石，其实是发蓝的偏蓝色的灰蓝色的那种石头，大部分成片的。这两种石头呢南北方都产，但是一般来说呢，南方喜欢拿这个黄石叠假山，而北方喜欢用青石，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就是第一种、第三种，南方园林比较常见；第二种和第四种，北方园林比较常见。后人常常会说，看这个假山呢，有所谓"南秀北雄"这个说法，这其实呢也是和这个石头本身是有关系的，因为太湖石本身就比较秀丽一些，而这个北湖石和这个青石呢，相对显得雄健一点啊，这是自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效果。半亩园呢也主要是用北湖石和青石来做假山，拿了一大片这个古石假山，而且这个大家都相信这个假山就是当年鲤鱼亲自来叠出来的啊，尽管没什么依据，大家还是坚持这一点。另外一处以青石为主的假山，相对比较雄健的这种气息。林姓实际上在半亩园住的时间并不长，3年之后55岁那一年啊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去世之后呢，这个完颜家族仍然保持兴盛，他传给了他的儿子从师从后，而且这两个儿子呢继续对这个园林进行经营进行改建，所以这个盛况呢能够一直继续的去延续下去。后来就经过扩建之后的整个半亩园的场景，主要的变化有两个。住宅部分呢，在东边把邻居家的一大片宅院买下来了，因为这两个儿子要分家，光是一套四合院住不下啊，买下来之后呢整个扩充了。花园部分呢基本上保持原貌，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原来那个小小的方池消失了，在园林里面挖出了一个更大的很曲折的一个水池，水池中央呢原来那个凸字形的水榭变成了一个十字形平面的一个新的一个造型。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主讲人贾俊先生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学者。前面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跟随着贾俊先生的讲解，已经了解到了半亩园的很多亭台楼阁。说到了造园，前面贾先生也特别谈到了最难的环节不是盖房子，也不是说栽花种草， 而是叠假山。古人来评价一座园林的水平高低，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就是叠假山，看叠假山的技术好不好。这就需要用天然的石块来组装完成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而这山水画它是需要材料的。说到了叠假山的材料，那么在江南的园林当中，最主要的材料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太湖石。后人总结太湖石的特点是四个字：瘦、皱、透、漏。而在北方啊，这种太湖石尤其是在古代是很难得到的，所以啊，在北方就有一种石头名字叫做北湖石或者是西山玲珑石，来替代太湖石。它的产地在房山地区，造型呢也比较圆润，但是啊，它也有一点像江南的太湖石，所以呢就被经常拿来做太湖石的替代品。除了前面说到的太湖石还有北湖石以外啊，还有两种石料在园林当中也比较常见。一种呢是黄石，这是黄颜色的石头，还有另外一种啊是青石，顾名思义它的颜色是发蓝的。而这样的两种石头在南方和北方都有出产。但是大家注意啊，在南方园林和北方园林，他们使用或者说他们偏爱的石材是不一样的。在南方园林，第一种也就是太湖石和第三种黄石是比较常见的，而第二种北湖石以及青石在北方的园林是较为多见的。今天我们谈到的半亩园呢，也主要是用北湖石和青石来做假山的。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呀，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半亩园的这些假山都是当年啊大艺术家李渔亲自叠出来的。虽然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什么样的依据，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大家也就能够体会到半亩园的假山的艺术造诣了。 关于这个半亩园呢，很多达官显贵，很多文人学者都曾经访问过，给他写诗夸赞他。有一个满族学者叫郑钧，他对半亩园的评价是最恰当最贴切的。他说半亩园为什么好呢，叫纯以结构曲折铺陈古雅见长，空间结构很丰富，里边这个收藏的这些宝贝啊特别的古雅，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下一句话更加的抓住了重点，他说啊半亩园叫富丽而有书卷气，故不易得，这个特别耐人寻味。事实上如果各位有机会看一看关于北京私家园林的一些古人的一些这个论著的话呢，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印象，就是呢经常会提到富丽这两个字。因为北京这个园林的主人啊往往都是这个皇族或者说是这些高官显宦，他们造花园不光是为了欣赏风月，好多时候也是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财富的一个表现。在很多时候啊难免会表现出一些豪门奢侈的一个风气，所以呢北京人认为园林好不好是否富丽堂皇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在江南地区的话呢恰恰相反，他们会认为富丽的东西啊都是恶俗的，土豪才这么干呢，江南都是雅人啊，所以他们会强调清秀雅致别的一些概念，尤其强调呢园林好不好呢首先看他有没有出卷气。那么半亩园这个主人他有非常好的这个江南园林的这个见闻和修养，它其实融合了很多江南园林的这个手法在这个北方的花园里面，所以呢它能够兼南北之长，才会出现既富丽又有书卷气这样的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状态。我们大家其实都可以体会到南北方啊无论是建筑还是园林确实都会有很明显的地域文化的差异。大体来说呢北方的园林除了富丽之外呢空间一般来说比较宽敞一些，建筑本身比较端庄，而且呢显得比较大气，缺点就是呢好像有时候有点粗，而且呢这个变化少一点，灵活不足。南方呢非常非常的秀丽曲折多变灵活，缺点就是呢难免有时候会有点堆砌有点繁琐。其实这个不光源自于南北方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也和南北方中国人的本身的审美习惯是有关系的，这就和饮食传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差别是很明显的。我本人是江苏人，我曾经不止一次的陪北方的朋友去看苏州园林，看完之后我问他，我说觉得好吗，他说不好，我说为什么呢，这太小气了，跟你们南方人一样小心眼。同样我也陪江苏的朋友看过恭王府花园啊，北方的这个花园，看完之后我说怎么样啊，这 指着什么呀？傻大猪笨。所以可见就是说这个，这其实这种欣赏习惯是真的不一样的，审美真的是很难说的一个东西，我无法用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建筑或者是园林啊，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大家知道中国人本身啊，这个其实南北方也是有区别的，北方人普遍高大一些，健壮一点，南方人长得那个瘦或者是那个灵巧一些啊。但是呢，古代那个看的面相啊，有重要的一个说法，就是呢，南人北相或者北人南相都是贵相，就是你南方人长得高大魁梧，北方人长得秀气，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这个长相。我们反思一下呢，可能就会认为啊，就是说这种形象的人呢，他的气质会融合南北之长，所以显得更完美一点。我们借用这个词就可以说，半亩园是一座北园南向的园林。尽管它的空间，它大部分的建筑的营造手法都是典型的北方的花园的样式，但是呢，它融合了很多南方园林的特色在里面，使它很多地方呢，在端庄之余，又表现出很多灵巧或者说优雅的气息，这是它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改建后的那个水榭还叫凌东池馆，但是呢，平面变成了一个十字形。晚清大学士宝云过来做客之后呢，曾经给他写了一首诗，类似这样的诗有很多很多。在水池旁边新建的另外一个小小的建筑物，起名叫周云馆。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个建筑物在清朝的时候已经装上了玻璃，就当时呢，这个玻璃呢还是很昂贵的，主要靠进口的一个这个东西，但是呢，很多这个皇家园林和一些上层人家的花园已经会用了。改建完之后的这个水池起名叫漾碧池，这个水池改完之后啊，倒更像江南园林的水池的这个样子了。半亩园不光是一个园林，而且呢还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私人博物馆。但是很可惜，今天半亩园绝大部分的藏品我们都很难见到了。有两件东西特别值得在这里面说一下，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一个用树根雕成的一个像那个椅子似的坐榻，起名叫流云茶。茶是什么呢？是古代那个木筏子，这个东西是很宝贵的，是明朝时候一个著名的一个学者收藏的东西。后来呢，临近去扬州玩的时候啊，有一个朋友把它买下来送给他，带到北京来，啊，很幸运，这个宝贝后来由临近的后人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了。它现在被列为国家级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啊，上面有多处这个题刻，临近有一张画像，就是坐在这个流云茶上面来画的，起名叫流云这两个字，其实就是暗示，就是坐在这上面啊，人好像坐着木筏子飘在云端一样，这么一个感觉，如入仙境。半亩园有非常多的藏书啊，特别值得一说的，《红楼梦》的爱好者知道，《红楼梦》最珍贵的早期的抄本就是所谓的甲序本。这个甲序本呢，当年曾经是胡适先生的收藏。胡适离开大陆的时候啊，所有的藏书全不要了，只带走了一套书，就是这套《石头记》甲序本。在红学里面地位极高，大概相当于武林中的九阴真经这么一个感觉。这本书里面啊，有很明确的关于半亩园的题记，所以后来红学界推断它很可能就是万言家当年的这个藏书，非常非常珍贵。但事实上这样的书呢，这个可能在半亩园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和《红楼梦》的关系，在半亩园里面还有两个小小的景致值得一说，什么呢？它里面有两个局部的小景，实际上在隐喻《红楼梦》，在向《红楼梦》致敬。一个呢是它种了一大片竹子，在旁边竖了一个牌坊，上面刻了“潇湘小影”四个字。这四个字还专门是由清朝最著名的书法家成亲王永兴来题的。大家知道《红楼梦》里面黛玉住的地方叫什么？潇湘馆。还有一个小建筑就比较隐含了，海棠银舍，宝玉所住的怡红院。为什么叫怡红呢？就是因为院子里面种了一棵海棠，而且后来宝玉还曾经和姐妹们在大观园里面发起一个诗社，就叫海棠诗社，有这么一个情节啊。他通过这个办法来把大观园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景点呢再现了一下。他这么做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呢，林庆的母亲运珠是非常狂热的《红楼梦》爱好者，在他本人的那个诗集里面多次提到《红楼梦》啊，这很可能他从小也是看熟这个事儿的啊。在这里面也能够表现这么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小说的一个情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的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我们关注的是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主讲人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俊先生。不论是上周的节目当中啊，还是在前面的节目当中，贾俊先生带领我们走进半亩园， 欣赏这一座被他称作是北园南巷的园林。尽管它的大部分的建筑的营造手法都是典型的北方的花园的样式，但是它融合了很多南方园林的特色在当中，使得它在很多的地方在端庄之余又表现出很多的灵巧或者是优雅的气息。这是半亩园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不论是林庆还是他的后人的重新的改造和翻建，都让半亩园越加的光彩夺目。但是这样的好时光并没有永远的维持下去。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继续来了解这座中国古代园林半亩园的故事。 厦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拖却难拖你的泪，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有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手却撕碎，我本一些恶魔相互对，你懂了余味，一根朱砂到底见了谁，不管风月我提取的体会，悬笔一绝的岸边浪尖叠， 又怎么会心生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播出的是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这一内容。今天要关注的是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主讲人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俊博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贾俊先生一方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半亩园的那些优美景致，另外一方面也要说到名园的凋零。 半亩园的好时光并没有永远的维持下去，在清朝的后期呢，半亩园还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兴盛的状态。林姓的孙子松生啊，做到了刑部尚书这么一个职务。在光绪十六年的时候呢，松生会过一个50岁的生日啊，请了很多人来，最显赫的嘉宾是恭亲王奕欣和当时的北洋大臣啊大学士李鸿章，这两个人都为半亩园写诗啊，还题字。光绪皇帝还亲自写了一个这个御笔的一个大的一个匾额，派人送过来来贺寿啊，这也可见这个家族的兴盛。恭亲王给半亩园写的诗叫《云飞北阙清音散，月满西园夜未央》啊，因为这个半亩园正好在这的西边，叫西园啊。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半亩园大部分的照片是在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那一年时候啊，是一个法国人过来拍的。这个人其实还不是一个职业摄影师，是一个金融家。他当时组织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摄影队，在中国逛了一大圈，拍了中国很多的这个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这些照片呢，大部分收藏在后来专门建的一个阿尔贝可恩博物馆，在巴黎。照片非常非常神奇，很有意思，还包括中国最后一次凌迟处死犯人的一个场景都被他们拍下来了啊，很丰富的，其中也很宝贵的有20多幅半亩园的照片，这是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半亩园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那么再往下面去呢，我们就说到半亩园的尾声了。这个万延世家的鼎盛其实呢和清朝同始同终，基本上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不光清朝覆灭，所有的这些满族的皇亲国戚，这些达官贵人都走向没落了。我们知道以前满人他们是有这个铁杆庄稼，是有这种世代的俸禄可以给他们去领的啊。那么到了民国之后呢，所有这些都消失了，所以很多这些人家呢迅速的败落，因为他们原来的排场又一时的减不下来。那么所以民国时期呢，宁静的后人主要就是靠变卖花园里面所藏的各种各样的文物、书籍、字画来养活全家。据说有一段时间农夫寺的那个市场上面很多半亩园之类的东西，很便宜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流传出去了。可是这个日子呢，再过了20多年也卖得差不多了，撑不下去了。宁静的重孙智贤这个先把这个半亩园旁边这个住宅整个卖给一个姓黄的人家。又过了2年，这个智贤的儿子叫王春林，民国时候很多满人改汉姓了，就是他们现在不再叫这个满族元老的姓氏，像爱新觉罗一般都改成姓金的啊。这个完颜氏大部分改成姓王的啊，所以他再往后面后代叫王春林，就把他呢最后把花园 也卖给这个皇家了。从此这个万英家与这座世代传承的花园再也没有关系了，他们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那个房系著名的花园部分的售价就卖到了10000多块英洋。这个英洋是什么呢？其实是墨西哥铸造的一种银元，因为上面有那个刻的那个英的那个符号。大家知道中国以前那个民国时候流行的这个大洋银元啊，它不是光只有原始改的一种啊，有很多种类别啊，所以卖了这么多这个大洋，这个价格其实是很高的。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就是大概在20年代后期时候啊，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买过2套宅子，一次呢是在8道湾和他弟弟周作人一块住的，有3进的一个四合院，花了2200块大洋。后来鲁迅搬出来又买了一个更小的一个宅子，在今天的这个阜成门内宫门口一个胡同里面，今天鲁迅故居就在那儿，只有一个小院子，花了700块大洋。那么他这个花园部分10000多块，这应该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值了。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个豪宅的这么一个价格啊。还有一点值得一说，就是呢这个花园归属皇家之后呢，在1945年的时候，不知道是哪国的洋人居然给半亩园拍了一个很短的一个纪录片。今天我们在网上还可以搜到这个视频，大概只有1分钟长一点这个时间啊，大家有机会自己可以去找一下，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奇特啊，就是说也很罕见，就是说中国老的这个园林啊，还能够留下这种这个视频景象的这个东西。这也从侧面证明，就是半亩园当时的社会知名度是很高的，因为不止一次有这个洋人包括日本人过来访问他，对他都有所描绘。在1947年的时候啊，半亩园又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呢姓黄的这家也败落了，半亩园又一次转手，这时候不是卖给中国人，是把它卖给了一个天主教的教会组织。这个教会组织是比利时派过来的，它的名字叫怀仁学会。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当年这个来中国的这个传教士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啊，就是清朝初年的时候南怀仁，汤若望齐名的这个人啊，为了纪念他，所以起他叫这个名字。这个怀仁学会呢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学术机构，他们买下半亩园呢主要是给7位传教士，同时也是汉学家，给他们作为一个生活和研究的场所。所以他们其实后来就这7个人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一直就是把半亩园作为一个研究所来看待。同时呢这些传教士对于半亩园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欧洲人欣赏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结晶，一个古代园林的杰作。这时候半亩园又有点残破了，所以他们也花了不少钱对整个的园林和住宅做了一个大规模的修缮，而且呢还很仔细地画了这一张平面图，他们搜集的和半亩园有关的所有的历史文化的信息。又过了几年，这些传教士回国以后呢，写了一篇长达好几万字的长篇论文，就是介绍这个半亩园。这篇论文呢是英文写的，后来登在台湾辅仁大学所出的一个杂志上，那今天还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半亩园在整个的那个西方汉学界有很高的一个知名度，因为它曾经有这么一段很奇特的渊源关系。这个时间再往下去呢，1949年，当年这个平津战役的时候啊，城外打炮，但是我们知道北平是和平解放的，这个半亩园没有遭到破坏，园林整个情况啊，当时保存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50年代中叶时候啊，曾经有人去调查过它，拍了照片，我们发现这个水池已经干涸了，但是呢所有的山石和树包括建筑物看上去基本上还是原状。这个水池还特别值得一说，就是这个传统园林啊，它那个水池里面其实是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防水设施的，主要就是靠夯土，然后再铺那个很密的一层这个地砖，但是防渗透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曾经这个有老前辈跟我说过，说他们以前办公的地方啊，就是北京的一个私家花园，他们这个水池呢只要注满水之后很长时间是保证可以不渗透的，而且还可以当游泳池来使。其实这种技术都值得我们今天去借鉴一下。那个时候啊，北京市规划局还专门也派人调查过这个花园，留下一份档案，今天可以看到上面写了什么呢，就是北京市建议保留特殊庭园，有这么一个档案，列了好几个重要的私家园林，半亩园放了第一个，还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花园啊非常好，应该好好的保存下来，还建议呢把它改成一个疗养所。但不管怎么说是希望把它留下来的，但是呢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个愿望其实并没有得到落实。但是半亩园呢可能后来就开始有一些破坏，具体情况不知道了，终于等到1980年的时候，它的这个 单位啊需要盖一个新的办公楼，简易的这个楼房就占据了原来半亩园主要的一个位置。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呢，它的这个住宅部分相对完整的还留存下来了，但是呢也不是很理想，基本上是几十家分住的一个大杂院。它其实它南边就是那个中国美术馆，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个位置啊，这一片老四合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半亩园那些绚丽的场景都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但是的半亩园虽然消失了呢，今天我们经常还会提到它，有两个很奇妙的一个后续的话题值得一说。一个是什么呢？先说这些它的住宅部分，就是还残存在这个部分大杂院，好在这个住宅部分呢还能够存下来，而且已经被列入了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情况也不是很好，很破乱的这么一个场景。它那些砖雕石雕的细部依然传达出非常浓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就可以想见它当年那个鼎盛时候是何等的精致，何等的美好。我们来说它的传承，这大家听说过吧，来自台湾的著名的连锁餐饮企业叫半亩园，它还真的跟北京半亩园是有关系的，尽管它和林姓的这个家族和蜿蜒市没关。这个餐饮企业呢创办于1971年，是当年去台湾的一些国民党老兵联手办的。他们当时要办一个这个餐馆的时候呢，想起个名字，怎么也想不到好名儿。有一个人当年在北京住过，他说以前北京有一个园林很有名叫半亩园，就拿他来做了这个名字，这是一个渊源。还有一个渊源是什么呢？就是2013年的时候啊，在北京曾经召开过一次世界园林博览会，那么就在这个丰台区啊造了一个中国园林博物馆，为了在这个地方集中的展现中国传统园林的精华呢，他就复制了中国四个地方不同的私家花园，分别是苏州的畅园、扬州的辨识山房，还有一个广州的余英山房，还有就是北京的半亩园。但半亩园不是全部复建的，是那个复建的一半多一点啊。通过它来代表中国南北不同四个区域的这个私家园林。另外那三个原型还在，所以它模仿的比较像。但半亩园的话很遗憾，就它其实也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样子了，尽管下了很大的功夫也造出来了，但是这个效果不算特别的理想，那至少和我想象中的半亩园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但是不管怎么说，聊胜于无，也给我们今天的人还有一些机会去体会一下，就是他后来复建的这个啊院子里面，好有点像雪松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忌讳，因为其实那个园林里面不会种这种树的。半亩园图画里面可以看到，也有很多的植物，但大部分的植物呢都是北京土生土长的这些植被。但是北京的这个园林呢，比较喜欢在厅堂的前面呢对称的种一对这个花灌木，一般最常见的呢是石榴，还有丁香，或者是海棠，一对。大家知道老北京有句话叫天蓬鱼缸石榴树，是吧，先生肥狗胖丫头啊，这是一个理想生活的一个写照啊。所以天蓬鱼缸还有这石榴树都是那个北京的宅院里面比较常见的景象。这是它里面有一点这个假山啊，还有这个小桥，这是它所复制的这个斗室啊，就是我们说那个供奉女童兵的那个地方啊。但这里面现在空空如也，因为这个可能这个博物馆方面也不知道这里面具体应该放什么东西，只是做了一个，所以这个感觉整个感觉特别像电影的一个布景啊，这是冬天时候的这个场景啊。它周边没有再做很多的围墙，所以呢跟原来那个空间的感受有一点变化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面帮助我们弥补了一点缺憾。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我们这一次安排的内容是半亩山池半壁天，北京半亩园传奇。主讲人著名学者贾俊先生在上周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谈到了半亩园的前世今生，既说到了半亩园的繁华盛世，也说到了半亩园的凋零。 前面呢，我们还特别谈到了在2013年北京召开世界园林博览会的时候，曾经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复制了中国四个不同地方的四家花园，集中体现中国园林的精华。而这当中就有北京的半亩园，当然了，这个半亩园呢不是全部复建的，而是复建了一半多一点，通过它来代表中国的不同区域的四家园林。复建的半亩园虽然和原来的半亩园有着很大的距离，但是呢，也让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有机会去体会一下，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现在不能够看到半亩园全貌的遗憾了。谈到了园林，贾俊先生还有很多的感受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里就得提醒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常识，就是呢，文物建筑不可再生。大家知道，所有的老房子，所有的文物的古建筑，包括园林在内，一旦毁灭之后，再重新去建，哪怕是原址重建，它也绝对不是原物了，它只是一个仿古建筑。因为它原有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可复制的，包括里面所蕴含的各种各样那种丰富的细节，那种不可言传的微妙的气息，一旦实物不在，它就不会再存在了。所以这其实呢是一个对我们当代人一个重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所有这些文物啊，它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最后呢说一点感想，古时候的人不止一次的说过啊，比较早说的人是南宋著名的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所讲的，所谓园圃之兴废，可以沾石之盛衰。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历史啊，可以很明确的发现，一个地方一定是高度繁荣之后才有可能新造园林，因为造园比造别的建筑要求更高，它需要有非常丰厚的物质基础，还需要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一般这个地方一定是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才会成为一个园林的天堂。同时呢，我们看每一个城市，当它开始大力造园的时候，一定是整个这个时代比较兴盛的一个背景。反过来呢，如果说它的园林不断的被毁败，不断的被消灭的时候，一定是碰到乱世，或者说是一个衰败的一个世道。所谓盛世造园，乱世毁园，的确是这样。我们无论看北京还是看别的地方，都是发现如此，就是说很多园林的命运啊，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的相关啊。北京历史上那么多著名的园林呢，往往也是毁于改朝换代的乱世之中。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半亩园，这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去反思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其实这个文化遗产啊，它本身和那个自然界一样，我们自然界我们知道一个常识叫生物的多样性，那么文化遗产呢，它的存在也需要一个非常丰富的多样性来支撑。不能说对于北京城来说，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之外，别的都不重要，我们都可以把它拆了。事实上，每一种建筑物、每一种园林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它是不可替代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半亩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尽管是很有限的一点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古人非常优雅从容的一种生活的状态，这是高度艺术化的一种生活。看到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和中国大的文化发生脉络的节点，和兰亭序、和红楼梦、和所有的这种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佐证。这些东西如果园林还在的话，应给我们后人更多去体验的机会，而且它里面很多精妙的设计的手法，也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现代建筑、现代园林设计提供很好的一个借鉴。啊，但是一旦它毁灭之后呢，所有的一切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时刻在想这么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当然需要发展啊，我们当然需要进步，但是呢，我们同样需要传承。所谓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新和旧并非不可调和。无论我们希望去得到多么美好的未来，都绝不应该以牺牲传统、以牺牲自己的记忆作为代价。我想这应该是大家所取得一个共识。如果说失去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就会失去自己的记忆，伟大复兴就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有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今天去体会。半亩园其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至少这样的悲剧我们不应该让它继续去不断的去发生。这也是我们今天去讲这个小小的故事抱有的最初的一个想法，或者说一个宗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体会到文化遗产的宝贵的价值，能够加入到保护遗产、传播遗产 或者说去体会感悟遗产的这么一个队伍中来。 感谢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贾俊先生用两集节目的时长梳理了半亩园这座中国古典园林的传奇故事。在他的讲述中，半亩园是具有南方特色的北方园林建筑，结构曲折，陈设古雅，富丽而不失书卷气，散发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和神韵。相传园中叠石都出自鲤鱼之手。世事沧桑，半亩园在庆临之后几次易手，直至凋零。回顾过往，半亩园如意大门雕的是麒麟，寓意是林庆的名字。院郭厅上雕有马上封侯挂印，二进院正房沿雕有狮子滚绣球、梅花群鹿、三羊开泰图案。梅花寓意主人的高洁品格、前程似锦，群鹿寓意百鹿，三羊为春天开始，三羊昂首望日，神态生动，令人心动不已。我国古老的砖雕文化在这里得到鲤鱼的广泛应用，仔细想来，这也符合鲤鱼的造园意象。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俗不可有。虽然现在难以看到它的全园风光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今天半亩园的宝贵，也才能够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下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